子出去玩呐，代我禀告父王知道。 大姐，大姐，小妹心中不爽，想到宫外游玩一事。 大姐，快去带他们一同去玩吧。 好倒是好，只怕 怕父王知道， 怕你们不听话。 我们听话。大姐，你是我们到哪里去玩？ 我看呐，到浴池去玩。 那里有什么好玩？ 那里好玩呢？那里有鲜鱼戏水，鲜货长鳞呢。 不好，不好。七妹，你是我们到哪里去玩？ 我想到千货去玩。 那里有什么好玩？ 那千货两岸有鲜花鲜草，千货之上还有一座鹊桥，站在桥上观赏风景，天上人间一目了然。 好，我们就到天国去玩。 好，你们去玩，我看家。 大姐， 我才不和你们年纪轻轻的人一道去玩呢。 大姐，有道是天公无岁月，神仙无劳赏。以小妹看来，大姐比我们还年轻呢。 哎呦，你这张小嘴哟，就像涂了一层蜜糖一样，说出话来那么惹人痛。好，我带你去玩。不带他们去哟。 你们快来看呐，大姐还喜欢人家说巧呢。 好话，难道我们就不会失魔？ 是啊，有道是天公无岁月，神仙无老少。以小妹看来，大姐比我们还年轻呢。 有年轻，有巧亮， 这是一个老。 偷看片刻， 小的。

也罢，你拨扇子在身边。 现在生怕我这有难相医治，你待在身边，如遇急难之时，你点起慈香，我姐弟楼人定会下凡相助于你。 多谢大姐。 七妹，一路之上你要多加保重。 小 要改扮一个庄稼人。

听他说的好，他前三天从我门前经过，也我同行，近日来在这阳关大道，他有抛别之意，他若不带我同走，那我就呀， 别哭，行了， 我快去劝他。 哎，还是你忤逆，真是我忤逆。这位大姐言道，你前三天从他门前经过，与他同行，今日来在这阳关大道，你有抛别之意，这包裹雨伞分明是他的 啊！我有抛别之意， 还是姑姑这就不对了，你去问他，既然说是相与我同行，他把火舞与我为凭，我把火舞与他为证， 这 哎，你二人何为凭，何物为证？ 有凭有证。 哎，有凭有证，有何凭证？哎呀，有何凭证？ 他把包裹雨伞与我为凭，我把薄纱案与他为证。 你把包裹雨伞与他为凭，他把薄纱案与你为证。薄纱，这薄纱在哪里？ 哎呀，薄纱在哪里？ 在他金像后面。 在你金像后面这一边。哎呀，冤枉啊， 拉过来吧。过来，在这荒郊野外，一不应往张三，二不应往李四，怎么单单应往许你来了？我来问你，是公侯还是私修？ 哎呦，这公侯怎是，私修怎假？ 公侯，板子难脱，我把你送到有司衙门打你的板子。 那私修呢？ 这私修么？我看你有这位大姐极为夫妇，就这样死休了吧。 我看这位大姐确实不错，只生得皮毛端正，又待我一片诚心，若能与他结为夫妇，倒是一桩美事。只是我落得这般光景，我若与他成婚，岂不害他一世受苦？也罢，待我想一借口，活一句了吧。啊，公公好倒是好，只是在这荒郊野外，无有举婚为媒之人，也是枉然。 你看老汉如大年纪，可能与你们举得婚呐、 啊？举得婚的， 谁来为媒呢？ 老汉与你为媒。 哎呀，公公有道是，一个头不能戴两顶纱帽，举婚就不能为媒，为媒就不能举婚呐、啊。 这谁来为媒呢？ 是为媒我。你来看，这厢有一只花银饰，就请他为媒日货 啊。花银饰，他乃是个衙木头，他怎能为媒？有了，啊，大姐，你要那花银饰为媒，倒也识得，只是一件。 哪一件？ 我要上前高叫三声，那花银饰他若开口讲话，我就与你结为夫妇；而他若不开口，那我们就各奔前程。 日子就请大哥上前呼唤俺。 哎，我若叫他不应呢？ 叫他不应，你走你的阳光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。 此话当真？ 绝无戏言。 好，话音许，话音许，我与这位大姐结为夫妇，请你为媒，你开口讲话。公公， 啊， 他可曾开口？ 未曾开口。 包裹把我，包裹把他。

死归黄泉路，儿的娘身披喜事 春芳演唱的《三笑点秋香》。 庆逢太师爷恩遇，地谢佳儿，请各位姐妹登堂。们胆小真邪恶，却不见秋香美若君。世人一到江开的天阴渺茫，我心思乱，心思乱啊！哎呀，这便是何时好？秋香，我就刻上的将他的啊，不今就为路写情光，我还是要从用银子买的爹，走一步要找得见。 秀三分，终日相对没无女，岂不要鬼王的魔问杀人啊。是我这一了，我想姐姐，我想姐姐好容易，女性多情又多疑，终日耳旁多叮咛，我心外难以爱成眠。是我这一了，东家姐姐，气势冰霜，人与人与多饥渴，夫差无人无希望，无希望。晚清月亮，不能怪相夫要爱马伯娘，怪只怪万恩是对付夜光，而夫妻没多爹哥，只有只有一秋香。秋香姐姐呀，带过一枝满庭花，秋色清幽透不下。小溪有情那人，月老助我说冤枉，相依今日做病人啊，我寄予秋香姐姐 最后，请听吴素英演唱的《三看玉妹》。 何必 上鸡呀。 弟弟呀，弟弟。